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我们现在所介绍的妙法莲华经有三份，序份、正宗份、流通份。上面所介绍的就是全经的序分，下文介绍的这个正宗分。正宗分分两大部分，从方便品到安乐恨品这个14品。是偈门的开权显实，从从定涌出品到常不清菩萨品，是本门的开偈显本。这个本门与偈门各有自己的序范、流通、正宗范跟流通范。全经的序范，这上头讲这个列众，列众就是文殊之判。有比丘众、比丘尼众，有天众，还有龙众、神众，就是鬼神众，千大婆啊，紧罗罗啊，还有人众，人众就是现在我们所上，昨天所介绍的。这是维吉西子乌舍世王。昨天介绍这段文，乌舍世王从一开始看呢，这是一个讷王，要杀父杀母，篡夺王位。那么这个人这么个坏人，他来听《法华经》啊，上来所介绍的这个八众，是正信的。无所事往到了后来，他是忏悔了啊。忏悔就灭罪了，灭了罪以后呢，就来到法华会上，作为正信众，就是属于人众的。这些昨天介绍到，这个正信众当中，菩萨也有，大阿罗汉也有，天上的天王也有。这个欲界天王、舍界天王都有，鬼道也有，畜生道也有，罗侯罗道当然也有。这个三界之内，就是哪一道没有呢？无舍界天没有，还有地狱界的众生没有。所以在昨天介绍这段文章当中呢，对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就很重要。为什么没有地狱界众生，没有无舍界，却这个三界当中？缺这个两界， 因为佛在人间成道，说这个道理呢，昨天廖伟介绍，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再重新把这个事情顺一顺。漏道有生有沉，生呢就是生在人天，这是这个生。所谓之生，就是生于善道；沉就是堕落了。那堕落在什么地方呢？三途恶道。为什么有生有沉？就是因为持戒有持有毁，有的人持戒，有的人呢，他不持戒。这就有生沉了啊。至于说佛出世了，有人见佛，有人见不到佛，什么原因呢？不是没有原因的，我碰不到嘛，我就见不到了，不是这个意思啊。能够见佛和是见不到佛，是因为乘有缓急，这是对我们这个修学佛的人，一个讲持戒，一个讲修行。持戒有持有毁，所以就有成有生有沉，这个闻佛。这个见佛不见佛，是因为乘有缓急。什么叫做缓呢？什么叫做急呢？缓着就是慢，急嘛，就是快。乘讲闻法，闻大乘法。闻小乘法，闻上乘法，都有缓，都有急。通论缓急这两个字，什么叫缓呢？同样修一个法门，无论是念佛也好，参禅也好，这个84000的法门。这个法门就是给我们修行的，修行的人有精进，有懈怠。那个精进呢，就叫做急；不精进，就叫做缓，缓缓慢慢来，不着急哦。有的人就着急了。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在因地当中同时发菩提心。那个释迦牟尼佛就精进，早成佛；弥勒菩萨就比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懈怠一点，就持几劫成佛。我们修行人也一样啊，就是我们那个胳膊参禅也有缓急，有的人呢慢慢参，忙什么？有的参的。有的人呢，他急不可待，我要克气取证，那就急了，把这个生死挂在眉毛梢上，那就急了，我怎么能等待呢？所以讲这个乘，则有缓急；持戒论持毁，还是持戒，还是毁戒？这么底下介绍呢，用四句介绍，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法华会上，可以看到这个生沉缓急的这种现象。四句，戒与成，聚集都集。 第二句呢是借机称还，第三句是借还称急，第四句就是借与成都还。那就看得清清楚楚了，再清楚就没有了。那么要这个四句借有三品，秤呢分小大与上，先讲一个借秤聚集，借也集，秤也聚，也聚也集，这个借与秤有通有别。通讲借跟秤可以互论的，借就是秤，秤就是借，这是通讲。分别来讲呢，借是借，秤是秤，这好理解。通论这一切善法，一切官会都称为戒，并不是说我受五戒叫个戒，受比丘戒叫个戒，一切善法，一切官会，那个戒当中有一个饶益有情戒，设善法戒。这个善法也是戒一切官会也是戒，说是持戒叫个持戒，一天念53偈咒，把250条戒这个持的完整无缺，这是戒。那我们参念佛是谁，是不是戒呢？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地方讲经听经，算不算戒呢？念佛算不算戒呢？84000法门算不算戒？所以说是一切善法，一切官会都称为戒。因为戒比如说有道供戒，有定供戒，那都是戒。正一个出国他就不犯杀戒了，他走路他那个脚都离开地面2寸，不是说是一天到晚我们这个眼睛脚底下没这个眼睛蚊虫蚂蚁你走路不伤害吗？那也犯戒啊，你不能说我不是有意的，不是有意也犯戒。他这个时候呢，道供戒，他有这个道的力量也叫做戒。就别讲三规五戒十善八斋，出家的律仪乃至于定供，这个所谓之戒，就是防止我们的身口。就是身善口四，他这个呢，这个戒呢，不就大乘戒来讲，大乘戒是心地戒，这个小乘戒是身口戒，比如说我们这个造业，就是凡夫地位上，身。你比如我要造沙造银，那是必须要有身体，你要杀人，你动个念头杀人，那个他人不会死的，那必须动身，这个身业是蛮重的。还 还有这个口业也重，打妄语，就打个妄语，算个什么事情啊？啊，而且现在的人是不打妄语，有几个啊？不打妄语还不能办大事情的，都是假的。你看这现在这个社会上，假意什么都是假的，连我们这个出家的假僧假道还蛮多的，这个妄语啊，要是说是为政为政为德为德，那个妄语就下地狱了啊。说这个牲口，呢，方止受这个三规五戒十戒八戒乃至于250条戒300条戒啊，五篇三句，防止我们的牲口啊遮乐道果，犯了戒就要堕三途，能够持戒牲口不犯戒，比如受三规，三规五戒十善八斋，如果吃得好啊，方止牲口造这个牲口业堕恶道啊，都是可以得人天报啊，得这个人天的果报，这个叫做戒。要是闻经啊，我们这个讲经啊说法呀听开示啊，能够生智慧生理解，然之后再用自己的加以深入，比如我们这个闻道义这个念佛是谁道理懂了，那么你就认真的啊去参究，参究什么东西呢？有四谛啊，十二因缘呢，漏度啊，说这些个法我们通常都讲的都说的啊，这个四谛个道理讲讲说说就了了吗？就算了事情了吗？还有深入的研究，就是推寻研究啊，我们这个用功呢也就是研究佛到底是哪个念的啊，十二因缘六度，我们上来介绍的讲这个教有生灭法门，有无生法门，有无量法门，有无作法门啊，那个呢理都是一个，众生的根基有立有断，说见法就由深由浅，但是这些个法，无论是四谛六度十二因缘生灭无生无量无作啊，这些个法你在这些个法上有所用心，这个心呢，这就是智慧啊，你这个心与法相应，它就生智慧啊，生智慧就能够破烦恼，能够破烦恼就能够运出生死海啊，这个叫做成，这不是叫做成吗？啊，什么叫做成呢？成就是我们乘车子乘飞机乘轮船，乘船嘛，乘车啦，就这个乘。我们现在不是乘那个东西，我们所乘的是法啊，种种法啊，乘这个法，这就是乘。所以这个乘呢，我们先把这个乘懂得什么叫个乘，先要晓得什么叫个戒，懂得了然之后呢，我们再理解什么叫做戒己，什么叫做乘己，什么叫做戒缓，什么叫做乘缓。 不然的话呢，都是文论吞枣，茼蒿就算数了。皮也好，肉也好，核也好，茼蒿就算数。不得消化。这个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界秤，这个界限呢，大家晓得了。下边呢，就介绍这个界秤聚集，就是举一个人，界也集，秤也集。这个急啊，大家这么说注意啊，什么叫急呢？急就是精进，要紧，这个事儿不能够慢慢办，马上就办好，克勤取证，这就个急，说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无所谓，慢慢来，那就去缓，现在先介绍第一个，就是戒秤都急，什么样子？这个戒秤都急呢？他这个戒。有三品，有下品戒，有中品戒，有上品戒，下品戒集，将来它的果报在什么地方？生在人中，我们现在没有能够生在欲界天，也没有能够舍到舍界天，也没有生到无舍界天。那我们急不急呢？急呢？急什么东西呢？下品阶级，都是持下品阶的，所以生到人中，秤是小秤，秤级，以人生身与三藏教见佛闻法，这个秤也分三种啊，也分三品，就是呢小秤，不这个中秤、小秤、大秤，有上秤，以人众身在三藏教见佛闻法的，这叫做这个下品阶级。是人身，闻三藏教，见佛闻法，这叫个秤级，小秤级。三藏教是小秤吃中秤秤级，什么叫小秤秤级呢？他这个人，过去往事因中，他种的就是小秤根基，与小秤法生好药之心。他是念念不舍的，这个小乘集，所以他这个文法呢，这个小乘集就是一个感，这我们讲个感应就是个感，感在三藏教见佛闻法，从迹象上看呢，就像那五比丘，那是以人身。闻三藏叫闻四谛法，叫见佛闻法，还有的人呢是中秤秤级，戒是一个下品戒，他也得到人身。他对于秤闻法过去种的佛法因缘，中秤，这个中秤人是比那个。小乘人呢，根据力，他对于法的理解呢就深，大乘法呢他就能接受，说这种人，说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在方等会上，诸大乘教，能够见佛闻法，这个叫做下品阶级，中乘乘级。还有的人呢，持上乘乘集，那就是以人天身与华严法华等教，身还是那个，他是因为下品阶级嘛，就得一个人身， 他这个根基呢，就殊胜了啊，都是往昔因种族的大圣根基。比如过去嘛，一粒儿根永为道种，这个种子下下去了，它逐渐逐渐，它就要种子起现行。它逐渐逐渐得到成熟，啊，不晓得什么时候成熟，说今世成熟了，他就能够以人身，在法华会上，或是华严会上，或是诸大乘教里下，啊，他能够见佛闻法，啊，这个我们就一看就清楚了，这是一个论下品界人身经历小乘阶级、大乘阶级、上乘阶级，这见佛闻法，这个境界就不一样。如果说是吃中品界阶级，这个中品界阶级，将来他的果报在什么地方呢？生在欲界天，啊，生在欲界天。中品界，什么这个中品界啊？同是一个三规五戒、十善八关斋戒，乃至于250条戒，就是你对这持这个戒，啊，还是马马虎虎持的，还是严格要求持的，啊，还是就是初中持的，啊，那你得的果报就不一样。啊，人家吃个三个五戒，升楼天了，你吃个三个五戒还在人中，这个就叫论这个戒的缓急。吃下品戒得人身，吃中品戒就能够升欲界天。要是能够吃上品戒呢，那就成到舍戒无舍戒天，啊。说此中呢，讲持中品戒戒机报在欲界天。那么他如果说是这种人，以欲界天身，他在过去在佛法中所种的善根，还是小乘机，还是中乘机，还小乘机，还是大乘机，还是上乘机，那他的见佛闻法的机缘呢，或是在三藏教，或是在方等教。或是在华严法华大教，啊，这是第二，第三呢，上品阶级，上品阶级，上品阶级，升到什么地方呢？升到舍界天，跟这个无舍界天。升到舍界天跟无舍界天，那也就加修禅定，啊，单用三规五戒十善它是不行的，啊，说它有定，四禅有四禅定，啊，舍界无舍界有无舍界有四空定，那也这个也论这个戒的缓急。啊，你比如升到欲界天，啊，升到欲界天，那个天人的福报也不一样啊。升到舍界天，天人的福报也不一样，不是都一样啊？也不一样，有的升到天上啊，升到这天上，同在一个，我们就比方说同在一个碗里像吃饭吃菜，你吃的这个碗的菜就是一个味道，他是不是就是一个味道？福报不一样。还有这天人的没得福报的，跑到人间来偷枣子吃还有的，啊，有天福，有天报没得天福，都报在这天上，这不这个不得这个福报，啊。所以说是上品阶级，它是能够还要有禅定，才能够升到舍界，到无界天、无舍界天，那个无舍界天跟舍界天的天人， 是小乘戒，就是以无舍戒跟舍戒天的天的这个身，这个身天身，在三藏教、在方等教，还是在华严法华大乘教来闻法，这是一个啊，这叫个戒乘聚集，就是三品戒，这个三乘都集的。这就有深浅了。第二，讲个戒缓称极。戒缓，如果说是三品戒戒缓，下品戒也没有，中品戒也没有，上品戒更高没有了，都不持戒就造罪了，这个造罪就有下地狱。他这个报在什么地方呢？在三途。这个三途啊，就是地狱、恶鬼、畜生。虽然他堕到三途了，他呢也有善根啊，也有过去说中的善根啊。这个善根呢讲的称，称极小称称极，他以三途身于三等教见佛闻法。与三徒身呐、释迦牟尼佛说小乘教，说大乘教，说上乘教，都有三徒的身来闻法的。你看我们这个法华会上，法华会上那鬼神身吗？龙就是畜生啊，那个天龙八部都是鬼神呐、那就是鬼道、畜生道的，他用这种神，因为他戒缓，三乘戒都缓，这小乘戒集，他就以这种神的，得御三藏法会，闻小乘法，如果他中乘乘集呢，那他就御方等会，闻大乘法，如果说是上乘乘集，就像我这个法华会上，天龙八部，他呢又做当机众，甚至于说从本来上讲呢又做影响众，他这个乘集三乘都集，这是第二啊，就是戒缓乘集。这个意思呢，大家可以从第一个戒乘聚集都可以理解。这第三呢是戒集乘缓，戒集啊，第二个呢是戒缓乘集，第三个是戒集乘缓。什么叫做戒集呢？三品戒都集啊，三品戒都集。他就受人天即舍物舍界天身，何是生在人，何在生在天，何是生在无舍界跟舍界天，三乘缓，这个是所以说这个小乘这个善根他也没有，大乘这个善根他也没有，就更谈不到上乘的善根了。那么这种人呢，一点善根都没有啊。他戒极，他没有造这个三途的这个一业，他没有堕那个，没有堕三途，他以人或者是欲界天，或者是舍不舍界天，以这种身份来见佛闻法的就是戒即乘缓。三界都集，受人天舍不舍的一天。如果三乘都还呢，他没有这个没有佛法的善根，没有佛法的善根，他做什么事呢？他享受人天的快乐，甘住无为的快乐，虽然是他的，虽然是佛在人间成道，他不在这个机缘，他不能见佛闻法。 所以不见乎无闻法。说舍一三一家，即三界诸罗、诸天等，就是这种人。佛法是讲因果，佛法是讲感应的。第四句呢，那就是戒称俱还。也下品戒、中品戒、上品戒都不持，那肯定是堕三途恶道的。那么三乘都还，当然就见不得闻佛，见不到佛，闻不到法喽，那就苦了，那就跟那个永明寿饲料简一样啊，无禅无净土，莫个忍一孤啊，万界与先生同床并铁柱，那就苦了，戒也没有，秤也没有，你看那不是苦了吗？那可以做到最基础的啊。所以这个里下呢，我们仅此法华经列信这个正信序里下，所以说没有没有地狱界的众生，没有无舍界的众生，从上头一看呢就晓得了，那么此法华经列众没有啊，那其他的这个法会里像说其他的经典有的，有地狱众生，也有无舍界众生所以他这个用这个四料简，料简这个戒称缓急，大家一看就清楚了，上来呢，我们把这个就少度的稍微顺一顺，大众都机会都到了，来到以后各离佛座，退坐一面，见了佛，最低的礼貌要礼佛。韦提希子乌所世王与若干白千眷属俱各离佛座，退坐一面，见佛的礼貌，见了佛的礼拜礼佛座，头面接住礼以自己最尊之头礼佛之座，表示恭敬，退坐一面，那是释迦牟尼佛的灵山会上啊，来的人就多了退坐一面呢，一面就是四面八方四面围道坐，围道佛坐的，而是世尊四众围绕，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下边就是讲这个偈门两门，大分为两课，偈门开经显实分为三段这个分为三段就是偈门之中开宣贤师有一个这个正宗范，有一个三周说法，先是序段，第二呢从方便品到这个受学无修人祭品呢是正说段，从法师品到安罗汉品为为柳通段，我们现在呢先介绍这个偈门，偈门这个地方先讲这个序段，这个序分，序段一共有五段文字，第一呢是众记序，第二是献税序，第三是疑念序，第四是发问序，第五是答问序众记序，你看看儿时世尊四众围绕，四众哪个四众呢？ 一个是发起重，一个是当机重，一个是影响重，一个是借缘重，有这个四重。发起作为一个法，建立一个法会啊，必须有人发起，就是我们搞明寺这个地方建立一个法会，他也有人发起呢啊，这个发起中。那么佛这个法会也有人发起啊，这个发起中呢，就是从下边呢什么人发起这个作为发起中，所以说权谋智见，知机知识，计量发动，承办利益。释迦牟尼佛将要说《大乘妙法莲华经》，这是佛的本怀啊。这个要有人发起呀、这个发起嘛，就有人问呐、或者是放光献税呀、令大众生疑呀，这都是发起的因缘。那个发起众呢，就是《法华经》中有文殊菩萨、有弥勒菩萨、有舍利弗啊，这些个说本地当中呢都是法身大士。到了法华会上，为了圆满这个《法华经》的说教，所以实现种种代为大众来请问啊。代为大众来生疑，这个法会就有了，就发起来了。佛就说了，如大象辟树，使象子得宝，所谓发起众。这个发起啊，发起计众也是发起。发起睡相乃至于发起问答等都叫做发起。第二呢，是当机众。当机这个机从哪儿来的？素智得本，过去生中闻过法的，比如说大同至圣佛闻过法华经的，在那个时候呢种了这么一个往昔的德本，但是呢还没有能够成熟。到今天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哎，机缘成熟了啊，这个缘和实熟，机缘成熟了，就像那个果子生在树上一样啊，哎，一吹就落下来了。不要去折，折和折不行。原属时和不起于坐，过去的佛在世的时候说法不是像我们现在修行这么吃力啊，你看我们现在修行多吃力多费劲呐、费劲还修不好，老也不得开悟，也不得正果。佛在世的时候，佛就在那说说法呀，说说法就坐在那儿，就起不起来就坐那儿就得到了，你可多变呢啊。不起于坐，闻即得道，这个呢那就是当机中啊，成熟了。第三，这个影响中啊，什么这个影响呢？古往诸佛，过去的诸佛早成正脚，就是一佛出世，千佛护持，他来做影响中啊，是法身的菩萨，引起缘起，狂呼法王，法王就是我释迦牟尼佛，来帮忙的，虽无为作而有，这他自己本身来讲，他都成了佛了， 你帮忙还想求什么功德呢？你功德都满了啊，也有还有好处啊，化诸醒圣必自判以影响。属于大智多论中问诸比丘何故常随世尊的影响中啊？那个常随众就是影响众。大智多论中就问的，是说，他说这个1250比丘为什么经常就是跟着佛，佛到什么地方他到什么地方，佛住在什么地方他就住在什么地方，佛出来起誓，他们都在起，就说起誓，为什么呢？他是说，如病差随以嫌疑公也。佛像是大医王治病的，你有病我给你治好了。哎，你给我治好了以后呢，我印上我跟着医生再到。为什么呢？显医生之功德。哎，你们都来看病哦，我这个病就是这个医生给我看好的哦，影响啊，这就是影响。这是举实行者，尚有影响之疑，何况都是法身大士、古佛再来的垂行助化者呢？所以说现在四众如轻病者差，那还有天龙八部通通啊，八病的如重病者轻重具有全是影响界缘者，就是影响中还有界缘的界缘呢，就是在这一次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有的是成熟了，都得了道了，还有的人呢，就在这个法华会上呢，借一个缘，借一个缘呢，借个缘嘛，就是。种一个往昔的宿根，接这个缘，今生不能成熟，到来世成熟。佛是念念不舍众生，到最终还是把这个度脱。这段文字呢，我看看，这个都把这个就给它撂掉了，尔时世尊四众围绕，这个是尔时，什么时候呢？就是上来的正信的这个天龙八部乃至菩萨、比丘尼，都到了，都到齐了。这个时候，就这个四众围绕尔时，四众刚才说的就是。影响众、发起众、当机众、戒缘众，供养恭敬，这个围绕，这是见佛的一个仪式。佛成道以后，见佛的人呢，不晓得见佛的理解，这个见佛怎么见法的，这个。当时呢，说这个天人呢，净居天子化，下天从天上下来，变成人像，再来做来示范的。见到佛以后，头面结肚礼，拜过以后饶富又饶三匝，然后却坐一面，坐下来听法。哎，从那以后呢，就成了个规矩，这是要因缘解释的啊。围绕是行，这个就不说了啊。这是计众序，下边呢第二呢就是献税序。唯诸菩萨说大乘经，名无量义。教菩萨法，复说护念。昨天我们讲的，没有说《法华经》之前，先讲《无量义经》。可是讲《法华经》的 一般呢，就是讲《法华经》，不讲《无量易经》。我这么多年了，这个《无量易经》啊，晓得这么个《无量易经》，我也没读过啊。那么今天呢，这个《无量易经》这部经呢，跟《法华经》并列为三部的，是非常重要啊。凡是佛说《法华经》，无论哪一尊佛说《法华经》之前，都说《无量易经》的。我想有意思，有这个想法呢，跟大家把这个《无量易经》呢，介绍一下。释迦牟尼佛说《无量经》的时间、地点都在灵鹫山啊，就是在一个法会里下，大众，天龙八部都到齐了，四众围绕啊，四众围绕。那么你说《法华经》啊，不是先说《法华》，你先说《无量易经》的，说过《无量易经》以后就入定了，入了定以后，这个就羽化现睡啊，羽化现睡以后就腾移，腾移呀，腾呢就是发起，那大家看着这个形状，不像什么回事儿，有疑就有问，啊，这个法会因缘呢，就是说法会的法会因缘呢，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无量易经不是像法华经有这么多，啊，只有几品，文字也不多，你看看现在上的不是都来了吗？天龙八部啊，比丘啊，比丘尼啊，都来了，啊，四众围绕呢，先说，为诸菩萨说大乘经，名无量义啊。这个无量义经什么经呢？我们介绍介绍，让大家晓得晓得啊。今后你们听法华经，这法华经前这个无量义经，这个无量义经是什么经啊？莫名其妙。这个不能讲啊，我们是讲法华经的啊，介绍介绍可以，我用最快的速度给大家念一遍啊，你们大家注意听啊。听经跟讲，那个讲经啊，还不得听经好。这听的呢，一点不会错的，讲嘛还讲歪了，他有的时候啊。这个《无量易经》，《无量易经》是消气填住三藏，贪莫切陀耶舍翻译的，啊，也是个印度一个法师翻译的。这个经的名字呢，就是无量义啊，一共有三品啊，一共有三品，一个是德行品，一个是说法品，一个呢是施功德品。我给大家念，大家注意听啊，我们念了就下座。无量易经德行品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奇舍举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菩萨摩诃萨八万人，天龙夜叉千大婆无修罗迦罗罗紧罗罗摩后罗切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俱，大转轮王、小转轮王，金轮、银轮、珠转轮王、国王、王子、国臣、国民、国士、国女、国大长者，各与眷属百千万数儿子围绕，来意佛说，头面礼柱饶百千匝，烧香散花，种种供养，供养佛已退坐一面，七菩萨名曰文殊实利法王子，大维德藏法王子，无有藏法王子，大辩才法王子，弥勒菩萨 倒手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花窗菩萨、花光窗菩萨、陀罗尼、自在王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常精进菩萨、宝印首菩萨、宝髻菩萨、宝藏菩萨、月三界菩萨、毗摩波罗菩萨、祥象菩萨、大祥象菩萨、狮子吼王菩萨、狮子游戏士菩萨、狮子奋信菩萨、狮子精进菩萨、永瑞利菩萨、狮子威猛福菩萨、庄严菩萨、大庄严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80000人聚。世诸菩萨莫不皆是法身大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之所成就，其心禅寂常在三昧，天干淡泊，无为无欲，颠倒乱想，不复得入，静寂清澄，智玄虚摩，手至不动，100千劫。无量法门细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晓了分别性相真实，有无长短，明现显不，又能善知诸根性欲，以陀罗尼无奈辩才情复转法轮，随顺能转，为替先堕，以言欲成。开涅槃门，山胁拓风，除世热恼，治法清凉，赐降甚深12因缘，用洒无明老病死等，猛胜释然苦聚日光，而乃宏著无上大乘，任济众生诸有善根，不善种子遍功德天，普令一切发菩提蒙，智慧日月方便师姐，福数增长大乘事业，令众生即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常住快乐微妙真实，无量大悲救苦众生，是诸众生真善执事，是诸众生大量福田，是诸众生不请之师，是诸众生难隐落处救处护处大义指处，处处为众做大导师，能为生盲而作眼目，聋异哑者作耳鼻舌，诸根毁缺能令具足，颠倒狂乱做大正念，传师大传师运载群生度生死河。上边呢，这是记重的啊，不能全念，全念恐怕这个事不行。大众聚会以后啊，这底下有一个赞福的戒子，一心具通生，说戒赞佛的。赞上了，大哉大悟大圣主，无垢无染无所住，天人相马调御师，道风德相普训一切。这个呢，这个句子很多，我把它就撂掉了啊，当了解就好了。第二呢，正是《无量易经》说法，说法品第二。而是大庄严菩萨摩诃萨与80000菩萨摩诃萨，说是戒赞佛已，具不佛言，啊，请佛请佛了。说世尊呐，说我等80000菩萨之众，今天来了，啊，都是要到佛这儿来有所咨问，不审世尊垂悯听佛呢？我们想问呐，佛的慈悲啊，允不允许啊？福告大庄严菩萨及观菩萨说，是善哉善哉善男子，正是时候，你们就问好了，随你们怎么问啊。如来不久当不涅槃，涅槃之后普令一切无复于矣。所以这个福要涅槃啊， 不是在涅槃会上告诉大家的，在法华会上就告诉大家了，说无量易经的时候就告诉大家了，啊，无复于人，啊，欲何所问，便可说也。于是大庄严菩萨摩诃萨王菩萨就进宫通声不佛言：世尊，说菩萨摩诃萨欲得继承我若多罗三藐三菩提，应当修行何等法门？何等法门能令菩萨摩诃萨继承我若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告大庄严菩萨及百万菩萨言：善男子，有一法门能令菩萨记得我若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菩萨学是法门者，则能记得我若多罗三藐三菩提。世尊，是法门者叫什么名字？那说什么道理呀？我怎么修啊？佛言：善男子，是一法门，名为无量义。这个一法门就无量义法门，啊，菩萨欲得修学无量义者，应当观察一切诸法，从本以来性自空寂，无大无小，无生无灭，非住非动，不进不退，犹如虚空，无有二法。你看这个《无量易经》啊，啊，说得非常好啊，应那个佛教这个菩萨要修学这个无量义者，应当观察一切诸法，世出世间一切诸法，怎么观察法呢？要会观，要有智慧观察啊！这一切诸法从本以来，这个性相是空寂的，啊，没有大，没有小，也没有生，也没有灭，也不是重，也不是动，也不进，也不退，像虚空一样。虚空哪有大小啊？虚空有什么住，有什么动呢？虚空也没有进，也没有退啊，啊，虚空是没有二法的，二法就不是佛法，佛法就是不二法门，所以那个《维摩经》也讲不二法门，他这也讲不二法门了，那我们这个《法华经》就也讲不二法门了，不二法门才是佛法，而诸众生虚妄混迹，是此是彼，是得是失，岂不善念造众乐业，轮回六趣，备受诸苦，无量义界不能自出。菩萨摩诃萨如是剃观，生怜悯心，发大慈悲，将欲救拔，又复神入一切诸法，啊，法相如是生，如是法，法相如是住，如是法，法相如是义，如是法，法相如是灭，如是法，法相如是，法相如是能生乐法，法相如是能生善法，住亦灭者亦复如是。菩萨如是观察四相始末，细片之矣，复次剃观一切诸法，念念不住，信心生灭，复观即是生住异灭，如是观矣。而住众生住根性欲，性欲无量故，说法无量，说法无量故，是意义无量，所以叫无量义啊。无量义者，从一法生啊，这《法华经》啊，从一实相生，实相无相，你看实相无相有，那有实相无相，那个实如是，那个相多不多啊？啊，从一法生，起一法者即无相也，无相就是实相，啊，如是无相，无相不相，不相无相，名为实相。菩萨摩诃萨难住如是真实相，以所发慈悲，名替不虚，与众生说：真能拔苦，苦即拔矣。复为说法，令诸众生受于快乐。善男子，菩萨若能如是修一切修一法门无量义者，必得继承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如是甚深无上大乘无量义经，闻理真正，尊悟过上， 三世诸佛所供守护，无有众魔群盗得入，不为一切邪见生死之所败坏。是故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若欲继承无上菩提，应当修学如是甚深的无上大乘无量义经。而是大庄严菩萨摩诃萨复播佛言：是个是个说法不可思议，众生根性亦不可思议，法门解脱亦不可思议。我等于父所说诸法，无复一合，而诸众生生迷惑心，故充自外。世尊，说自从如来得道以来40余年，常为众生演说诸法四相之意：苦亦、空亦、无常无我、无大无小、无生无灭、一切无相、法性法相、本来空寂、不来不去、不出不没。若有闻者，获得暖法、顶法、势地依法、须陀洹果、斯陀洹果、阿罗汉果、阿罗汉果、辟支佛道、发菩提心，登第一地、第二、第三至第十地，往日所说诸法之意，于今所说有何等意呢？而言甚深无上大乘无量义经啊。这菩萨修行必得即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事云何？唯愿世尊慈悯一切广为众生而分别之。普令现在及未来世有闻法者，无与以往。于是佛告大庄严菩萨：善哉善哉，大善男子，能问如来如是甚深无上大乘微妙之意，当知如能多所利益，安乐人天，拔众生苦，真大慈悲，信实不虚，以是因缘必得即成无上菩提，亦令一切今世来世诸有众生得成无上菩提。善男子，自我道场菩提树下短坐6年，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敷眼观一切诸法不可宣说啊，诸佛即灭相不可以言宣。所以者何？以诸众生性欲不同，性欲不同，种种说法，种种说法以方便力，40余年未曾显实啊。是故众生得到差别，不得继承无上菩提。善男子，法譬如水，能洗垢秽，若井若池若江若河，西去大海，皆系能洗诸有垢秽，其法水者亦复如是，能洗众生诸烦恼垢。善男子，水性是一，水性是一，江河井池西去大海，各个别异，其法性者亦复如是，习处尘劳等无差别，三法四果二道不一。善男子，水虽巨洗，而井非池，池非江河，渠溪非海，而如来是雄于法自在，所说诸法亦复如是，初中后说，皆能洗涤众生烦恼。而初非中，中非后，初中后说，文此虽一，而亦各异。善男子，我起树往一波罗奈鹿野园中，为阿耨乔陈如等五人转四谛法轮时，也说诸法本来空寂，代谢不生，代谢不住，念念生灭，中间于此以及处处为诸比丘并众菩萨遍言宣说12因缘、6度波罗蜜，亦说诸法本来空寂，代谢不住，念念不生，念念生灭，今复于此言说大乘无量义经，亦说诸法本来空寂，代谢不住，念念生灭。善男子，是故初说、中说、今说，文次是一，而一差别，道理是一个，这个名次是一个，道理不一样啊，有深有浅。 说是一个空字，有的人就这里这个空啊，有的人呢一说是空，他就晓得这空就是不空的啊，所以这个而异差别，异差别故，众生解异，众生理解就不一样了。解异故，得法、得果、得道也异啊，得大乘果、得小乘果都有差别了啊。善男子，初说四谛，为求声闻人，而拔异诸天，来下听法，发菩提心，啊。释迦牟尼佛在鹿野苑为五比丘说四谛法，那个五比丘呢就证小乘果的啊，就是在那个鹿野苑转四谛法，有八亿诸天下来都听法，他们呢就得了发着菩提心了，得大乘果。于处处言说甚甚十二因缘，为求辟诸佛人而无量众生发菩提心。何诸声闻，次说方等十二部经，摩诃般若、华严、海云、演说菩萨历劫修行，而百千比丘、万亿人天、无量得须陀洹、得次陀洹、得阿罗汉、得阿罗汉、诸辟支佛、因缘法中善男子，以是异故，故知说同而异别啊，异别故，众生的解理解呢也差别的啊，解差别故呢，所以得法得果呢也就不一样啊，有的得大乘果，有的得小乘果，是无量义。是故善男子自能得到初说初起说法，至于今日言说大乘无量义经，未曾不说苦空无常无能，非真非假，非大非小，不来这个本来不染，今亦不灭，一切无相，法相法性不来不去，而众生四相所牵。善男子，一世一故，诸佛无有二眼，能以一音普应众生，能以一身是百千万亿，挪由他无量无数恒河沙身。一身中又是若干百千万亿挪为他无生劫恒河沙种种行类，一行中又是若干百千万亿挪为他无生劫恒河沙行。善男子，是的诸佛不可思议甚深境界，非二乘所知啊，亦非十住菩萨所记，为夫愚夫乃能究了。善男子，是故我说微妙甚深无上大乘无量义经，闻理真正尊无故刹，三世诸佛所供守护，无有众魔外道得入，不为一切邪见生死之所败坏。菩萨摩诃萨若欲继承无上菩提，应当修学如是甚深无上大乘无量义经。夫说是已，于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自然空中遇种种花，天优婆罗花、波陀摩花、居无头花、梵陀利花，又遇无数种种天香、天衣、天璎珞、天无价宝，于上空中旋转来下，供养于佛，记住菩萨，声闻大众，天出天波气、天百味，充满盈溢，天窗、天幡、天现盖、天面药、天妙药，具处处难治，作天即要歌叹于佛。又复六种震动，东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异域天花、天香、天衣、天璎珞、天无价宝、天柱、天波气、天百味、天窗、天幡、天幡盖、天妙药具，作天即要歌叹彼佛，即彼菩萨，声闻大众，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于是众中三万二千菩萨摩诃萨得无量亿三昧，三万四千菩萨摩诃萨得无数无量陀罗尼埋， 能转一切三世诸佛，不退转法轮。七住比丘，比丘尼，优菩萨，优菩提，天龙夜叉，千字婆，无修罗，千字婆，紧罗罗，摩诃罗伽，大转轮王，小转轮王，银轮王，铜轮王，铁轮王，猪转轮王，国王王子，国臣，国民，古士，国女，诸大长者，祭诸眷属，百千众聚，闻复如来说是经，是赫德暖法、顶法、世纪一法、须陀洹果、须斯陀洹果、乌罗汉果、乌罗汉果、辟支佛果、又得菩萨、无生法忍、又得一陀罗尼、又得二陀罗尼、又得三陀罗尼、又得四陀罗尼、五六七八九十陀罗尼、又得百千万亿陀罗尼、又得无量无数恒河沙、俄僧祇陀罗尼，皆能随顺转不退转法轮，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呢，这是第二、第三呢。这个功德品第三没有多少，而是大庄严菩萨摩诃萨复播佛言：世尊，世尊，说是微妙甚深无上大乘无量义经，真是甚深甚深甚深，所以者何？于此众中，诸菩萨摩诃萨即诸四众天龙鬼神、国王臣民、诸有众生闻是甚深无上大乘无量义经，无不获得陀罗尼门三法四果菩提之心，当知此经文理真正，尊无过上。三世诸佛之所守护，无有众魔群盗得入，不为一切邪见生死之所败坏。所以折合一问能持一切法故，若有众生得闻是经，则为大利。所以折合若能修行，必得继承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岂有众生不得闻者，当知是等为师大利，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无生奇劫，终不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折合不知菩提大道直故，行于险境多流难故。世尊，是经典者不可思议，唯愿世尊广为大众，此乃复演是经甚深不可思议之事。世尊，是经典者从何所来，云何所至，住何所住，乃有如是无量功德不思议力，令众继承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时世尊告大庄严菩萨言：这个呢，我们这将有十种功德啊，这个文经的功德利益。佛呢，在这个没有说《法华经》之前，唯诸菩萨说大乘经，名无量义，教菩萨法。这教菩萨法呀，不是人天法，也不是声闻二乘法，而是菩萨法。菩萨是上求佛道的，佛说护念，佛说此经已，佛说了，佛呢，说过了这个无量义经以后，借驾佛座，入于无量义处三昧，佛说过这个不经以后呢，没有下座，也没有离开这个地方，就入定了，借驾佛座，入于无量义处三昧，身心不动，底下是这个放光现睡，这是发起序，这个发起序中呢，上来是记众序。记众以后说无量义经，叫个说法睡，睡就是详睡之相，说过法以后就入定了，就入定睡。入了定以后，不是入定就入了定没有事了，福若定，功德微微不可思议。所以呢，这个天然的就雨花啊，世是田玉曼陀罗花， 曼陀罗花，大曼陀罗花，曼殊说话，大曼殊说话，这个雨花税，这个花，做什么事情呢？善佛的，供养佛的，不但是供佛，记住大众，菩萨的比丘啊，天龙八部大众，地动，娑婆世界六种震动，六种震动，有声动，有形动，动其勇是行动，震吼即是声动，有六种，娑婆世界，那就不是一个世界啊，十方世界，都现这个六种震动，这个震动。是一种睡相，也是一个发起的这么一个前序，这一地动，人家就生疑问了，这不地为什么动而是会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千他婆，无修罗，迦罗罗，金罗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祭诸小王，转轮圣王，示诸大众，得未曾有。从来也没有看过这种现象，心理上呢，就生欢喜心，得未曾有。一心观佛，那佛像就佛就入了定了，为什么要放光？为什么要雨花？为什么要地动？底下呢，不但是地动雨花，还有放光，而是佛放眉间白毫相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弥布周遍，下至阿鼻地狱，上至阿伽利那天，于此世界尽见彼土，六趣众生又见彼土，现在诸佛即闻诸佛所说经法。并见彼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诸修行得道者，诸修行得道者，复见诸菩萨、摩诃萨，种种因缘、种种信解、种种相貌，行菩萨道。复见诸佛钵涅盘者，复见诸佛钵涅盘后，以佛舍利起吉宝塔。这个到这个地方为止呢，这就是六岁说法入定雨花，说法入定雨花地动，放光。从这个光中呢，见种种睡相，一直到此为止。这是将要说法之前，腾仪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形象文成，明天再讲。